第二天上场前，呼安意外地看到了自己在家乡时的老朋友。 欢， 格拉巴托，你怎么来了？ 我看见报上登了消息，说你在这儿斗牛，就来了。 啊，你好吗？ 马马虎虎，我干不了这行了。 为什么？ 有的人能赚钱，就像你，可是我不行，我干不了这个。 听着，今天要是一切顺利，你就当我的助手，怎么样？ 好，他来谁给他钱？ 我给啊，我给他。 我要的不多， 万一今天不顺利，那你就得用你在酒吧里的小费给他钱。 你放心。 勇敢英武的呼安第一次作为真正的斗牛士走进斗牛场地，对他来说，这块方寸之地不是充满危险，而是充满机会，是通往胜利和辉煌的道路。 把我的披风交给霍塞先生。 是，大师。祝你走运， 谢谢。 给你，霍塞先生， 谢谢。 再等等， 上了，你等等，来啊！ 嘿，自信的呼安果然身手不凡。才几个动作就征服了全场的观众， 还用问？不少人在那说从没见过这么精彩的。你看看，你看看，真脑子，真神呀！ 如果你听我的话，再晚一会儿上场，也许场面会更精彩，明白吗？眼睛盯着牛，等到头枪手在牛背上扎上枪，你就立刻上去，要镇静。 小娜，我一次中牛你就割下他的耳朵。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第一场的表演成功极了，富有斗牛天赋的呼安一夜成名，成了闻名全国的一流斗牛高手。那小娜尔和代理人霍塞先生都为抓到了这样一个人才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你干嘛不去我家？ 去干嘛？你一走就是七个月，连个音信都没有。我去干嘛？ 别傻了，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我们俩？我不允许自己再失败了，知道吗？七里巴出事以后，我一直很内疚，可能。 你用不着内疚，胡安。这事儿过去这么久了，别老放在心上。 我还以为你会恨我呢。你对我真好。 他们谁来了？ 一个朋友，爸爸，我就来。 你父亲好吗？ 七里巴死了以后，他变了。 我们都变了。我说，如果我在事业上能成功，你父亲会同意我们结婚吗？ 这你不必顾虑，只要你对我有诚意。 卡门，霍塞先生，我的代理人，他今天晚上要给我介绍几位新闻界的朋友，你也去吧。 不，霍安，今天晚上我有事儿。再说，那些人我都不认识。啊。别睡得太晚，酒别喝得太多。